写给了自己，想把心留给你，最后碎了一地，就淡然离开你。尽管离不开回忆，我学不会放弃，仍要往前走去。是清醒的，下一段路途每一步心安理得，经过了最好的最坏的我都会记得，明天也不强求，经过了难过的难得的我大步走，最后都要过期的，经过了无解的无邪的，我不回头了，遗忘是因为深刻、是因为深刻。

多少个夏秋，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，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寻求，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，

说好不再让你流泪，你活得我不只是错是对，下雪街头独自的行走，我不足一杯温热的咖啡， 是不必说 起这剩下的过程，回忆里爱情的香气，我以为不露痕迹，思念却满溢，或许这代表了我的心。不要刻意说 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当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，首年商业险，2年基础保养，24期免息，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0106137777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五一盛大开幕， 亲子互动，探秘恐龙山，自驾畅游，穿越动物王国，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妈咱们出发吧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，智者大成。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，或致电0105798666。 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，凡9599听友进店试驾，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房山新闻网消息：中国一公硅谷落户窦店。据悉，中国一公硅谷项目包括了数字医学中心、医学院、健康科技创新中心、一公产业园、健康科技示范小镇、一公交叉创新研究院，由京东方联手北航，并与国际顶尖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打造，充分发挥各方优势，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家庭式健康服务体系，重点围绕移动医学、再生医学、人工智能、生物材料、基因工程等产业，搭建国际一流的医工交叉科教创新平台，打造健康医疗创新产业生态。北京日报消息，300名知名中医专家免费问诊，专人传授八段锦等传统运动功法，中小学生中医药创意作品展示等。本周五，第9届低碳中医药健康文化节将在地坛公园方泽坛开幕。记者了解到，本届文化节将启动医体结合10000人计划，在未来3年内培养10000名医生、护士、健身、气功、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家庭保健员，形成医院出具传统中医运动健康处方、社区承担健身气功指导和家庭保健员协助及反馈的服务链条体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很多人提到林志炫的时候，可能会不自觉地哼出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想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这样的一句歌词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可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呀，好像只要提到林志炫这三个字，就会不自觉地哼出这两句，生命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，这些那些自己才是考验。这就是来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。继续来听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。时的蔡依林可以说是红透了半边天呀，也算是亚洲身价最高的女歌手之一了。转型之后的这一首《看我七十二变》可以说是迷翻了一大票的粉丝了。现在蔡依林的经典歌曲已经很多了，而这首歌可能早就不在榜单上了，不过呢，关于这首歌的热度还是难以让人忘记的。继续来听李健《贝加尔湖畔》。

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来自于陈慧娴的粤语歌《傻女》，潘美辰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《谁让我流泪》当中的那一首《情人》，也是这首歌的国语版本。而另外呢，他自己本身也翻唱了一个国语版本，叫做《傻女的爱》。可见这首歌呀是有两个国语版本。接下来来听童安格的《星月》，收录在他1986年发行的《我曾经爱过》当中。 色那夜星啊，多么使我心伤。月儿依稀在告诉我，那一残缺难以补错。 首歌曲新月的专辑《我曾经爱过》应该是很动听的一张专辑了，整体上来说呢不算是很完美，但是却显露出了童安格不尽的才华。而童安格早期的情歌作词是带有很明显的那种文艺腔啊，还有浪漫主义色彩的。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梁静茹《偶阵雨》。 总算渐渐都还过得去，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，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，还不至于回不去。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，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，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，谁能忍心不认命。你的嘴角微微扬起，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，偶尔扰乱我自己，偶尔难免还想你，偶尔晴时多云，偶尔有阵雨。

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幸福，憧憬爱情的人会幻想着恋爱的结局就是一起拥有共同的幸福，可是在爱情的道路上，很多人其实离幸福只差最后一步了。就像歌词当中写道，我曾经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冷冷放逐，那种以为拥有最后却怦然失去的心痛，应该是很多人曾经都有过的心情吧。节目的最后，来听到林俊杰《美人鱼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期间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傻的画个圆圈，属于我两岸你世界，不用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在我身边，所有非流言完全视而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会爱甘心为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 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与灯火阑珊处，你是否也怀有一颗